开放大新纪事。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6点，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深秋的这样一个黎明，无限风光在你耳边。周末好，我的朋友，这个声音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温暖上演的歌飞扬，我是刘慧。今天要与各位在民歌的陪伴下轻松走天下。首先来分享于月月的这首《桃花坞》，清新柔美，极富古典韵味，唱尽了江南水乡的风情，娓娓道出对生活圆满幸福的期待。 桃花满树，缤纷夺目，一花酿酒，铭心刻骨。粉墙黛瓦，不过是华夏一物。世外桃源里，可否还有同船可渡？ 流 是你我熟悉的歌声，这是流淌在内心的歌唱，源于自然，源于内心，带你感受源自民族血脉里的心动之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尽情赏听。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米线和八五共同演绎的《云南美》，以情歌对唱的方式向我们展现着西南少数民族的风情。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邀请各位从云南跳转到浙江。有一首虽然并不脍炙人口，但却讨人喜欢的民歌《采茶舞曲》，融合了粤剧音调、汤黄叠板、浙东民间器乐曲四则的音调，很有江南丝竹的风韵。这一版来自演员陶慧敏。 歌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披着咸阳江，踏着黄山，我思来自西边的女孩。花儿闹出心中的眷恋，美了河流，醉了三脉。 踏上高山，尝遍了平川。 刚在耳边听到的这首表达对黄土高坡爱恋的《我从西边来》，来自歌手王二妮儿。二妮儿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总是在歌声里特别适度地加入有着地域特色的方言，让她的歌曲有着无可替代的演绎标签。好了，今天上半场的最后，我们要带各位落脚在美丽的延边，有请阿里郎组合带来著名的朝鲜族风情的同名歌曲。格飞扬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邀你，我们稍后继续民歌走天下，待会儿见。 在身边，人生不只有今天才是未来，一时间我忙到黑天白天都不能分辨，我以为去拼就是给家人一个明天，却忽略了其实我就是他们的天，

耳边刚才分享到的这首歌诞生于十年前，叫做《浏阳河2008》。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新的浏阳河，它不再执着于某种情感和某块土地的描绘，情感和形式更适合每一个愿意真的去聆听的人。每一个音符都代表了歌曲想要表达的民族音乐流行化的诉求。那么与那首老民歌《浏阳河》相比，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声音是更为的饱满，也更符合年轻一代的听觉感受。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歌飞扬，我们继续足不出户民歌走天下，我是刘慧。回来之后我们要去的是青藏高原，为你请出三江源兄弟带来这首《藏家姑娘》。 郭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各位去到草原，在那里有一种题材的风俗歌叫做酒歌，演唱在传统的节庆、婚丧、祭祀等礼仪活动的宴饮时刻，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和实用性，通过互唱酒歌来交流感情，增进友谊。今天我为你请出乌兰图雅，为你献上这一杯酒歌。 春风吹遍了草原上，牧人展开了笑颜，塞鲁的外公塞拉，美好的生活让我们歌唱，轻轻地唱起笑颜，塞鲁的外公塞拉，美好的生活让我们歌唱，轻轻地唱起来，让我们唱起来，鲜花盛开在草原上，迎来四海的宾朋，塞鲁的 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身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创新融合，传颂经典。北京电台乐库时光文化传媒茅盾文学奖精选有声作品集首发仪式即将亮相2018北京文博会，多位演播大咖空降活动现场，与观众亲密互动。10月27日下午2点，静安庄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1号馆，现场还可免费领取价值39.9元精品听书卡，详情请登录微信公众号乐库时光 FM。 风吹来远方的花香，小河在蜿蜒流淌，家里家里家 下离家离家，燃烧我心中的太阳。家里家里家，家里家里家，燃烧我心中的太阳。爱的吉他琴声在林中荡漾，无论我走到何方，忘不了这迷人的白杨。家里家里家，家里家里家，燃烧我心中的太阳。家里家里家，家里家里家，燃烧我心中的太阳。白杨，沉吟的白杨，白杨面带好风光。晚风吹来远方的花香，小河在蜿蜒流淌。家里家里家，家里家里家，燃烧我心中的太阳。家里家里家，家里家里家，燃烧我心中的太阳。燃烧我心中的太阳啊，燃烧我心中的太阳啊。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Vermigenimsiz Siz muhabbetli kendi hanımsız. Siz bilsiniz nevbaharımsız, hayat yürmekke bahanımsız. 是分享到的都是有着新疆地域风情的作品，分别是来自西域胡杨带来的一首《白杨林》和阿卜杜拉为你讲述的《你情人》，不同的节奏和风格传递出的都是浓郁的民族风味。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请各位在歌声里去到宝岛台湾，来分享一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很火热的歌曲。今天有两位女生小月和张佳重新为你翻唱演绎的马来山歌。我是刘慧，感谢你和我一同与民歌谈情说爱，也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你留声。再次祝你周末愉快。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 管弦乐团、柏林国家歌剧院管弦乐团、柏林爱乐乐团，来自德国音乐重镇三支名团，十一月轮番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十一月三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音乐会，美国著名指挥家劳伦斯·福斯特携手小提琴家宁峰，以勃拉姆斯《匈牙利舞曲》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二交响曲，致敬这位兼具古典风格与浪漫精神的音乐巨匠。 又是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